境，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今天股市两市下挫，沪指下跌 1.41%。 北京电信网络诈骗案发案率下降40%。我国居民杠杆率从 20% 上升到 50%， 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在财富访谈时间，我们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朝阳区支行的个人客户经理邵磊先生一起聊一聊2018何处安放我家的财富。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股市的情况。沪深两市今天早盘低开，沪指及创业板指数一路走低，盘中虽然有反复，但是仍然没有改变下挫的趋势。截至收盘，沪指收于 3168.96 点，下跌 1.41%， 深证成指收于 10631.12 点，下跌 1.25%， 创业板指数收于 1845.97 点，下跌 1.60%。受进口汽车及零部件关税下调影响，汽车零部件概念股成为今天盘面的焦点，不少个股出现涨停和拉升。海南板块经过昨天的调整之后，今天再度发力，不少个股出现上涨。受政府采购支持国产芯片消息影响，芯片板块都有不错的上涨。此外，受煤炭即将调价的影响，电力板块和煤炭板块出现冰火两重天。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央行开展了1500亿元逆回购操作，因为今天有180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所以说当天实现了净回笼300亿元。今年6月，中国 A 股将以 2.5% 的纳入因子正式加入名胜新兴市场指数，到今年9月份，这个因子将提升至 5%。 对此，高盛在最新发布的报告当中表示，中国需要5到10年时间将纳入因子升至 100%， 这主要取决于市场的自由度和投资者的可进入性。 高盛估计全球机构会对这230多只股票净买入190亿美元，但资金主要集中在消费和健康板块，与当前北向资金的配置基本一致。富士康明天开始网上申购，本次拟发行股份大约是 19.7 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0%， 发行价格 13.77 元，发行市盈率 17.09 倍，顶格申购需要大约配413万的市值。如果本次发行成功，扣除发行费用，预计富士康将募集资金总额 267.26 亿元。从2018年7月1号起，中国将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业内人士分析，从整个豪车体系来看，由于价格存在重叠，汽车关税下调会对一些合资的中高端车型造成影响。例如，现在进口车型雷克萨斯、斯巴鲁等价格贴近合资的中高端车，这类车的价格将进一步下探，对于一些定价在30万左右的车型来说，价格的调整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原来价格不高的进口车型，如斯巴鲁、英菲尼迪、林肯等，在关税下调之后，价格更低，他们将成为合资车型市场的有力竞争者，把合资车型的价格空间进一步压缩。好，我们再来关注北斗卫星导航。目前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进入了全球组网阶段，今年底我国将建成北斗三号卫星导航基本系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服务。2020年将建成世界一流的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提供全球服务。到2035年我国将建成以北斗为核心的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服务全球。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居民的杠杆率。这个呢是居民贷款余额与名义 GDP 之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居民的债务负担能力和偿还能力。我国居民杠杆率的绝对水平虽然没有处于极端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动态变化。相关的研究数据表明，我国居民杠杆率从1996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3年以前，居民杠杆率平稳上升，由1996年的 3% 上升到2003年的 18%。 第二阶段是2003年至2007年，居民杠杆率相对稳定，围绕 18% 上下波动。第三阶段是2008年及以后，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从2008年到2016年，杠杆率从 18% 上升到 45%， 2017年更是达到了 48.97%， 已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对比其他国家，美国的居民杠杆率从 20% 上升到 50%， 用了近40年时间，而我国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今天，北京社科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北京蓝皮书：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7至2018》。报告指出，北京市公安局打击违法犯罪的整体效能明显提升。截至到2017年9月，北京市的全局县案破案率同比上升 16.7%， 侵财类县案破案率同比上升 12.4%。其中入室盗窃发案率同比下降 15%， 而北京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人民群众财产损失同比分别下降 45.3% 和 43.9%， 抓获犯罪嫌疑人破获全国案件同比分别上涨 16.3% 和 52.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那今天呢，我们的现场嘉宾是来自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朝阳区支行的个人客户经理邵磊。邵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和邵磊聊一个话题啊，就是2018年如何安放我们家的财富啊。说到家庭财产呢，其实是每个人关心的重点啊。那其实我们在资讯当中啊，听到两个要闻，一个呢就是目前啊，咱们这个北京公安局破获的电信诈骗的这案件啊是比较多的啊。换句话说，我们的这种财产损失的几率就降低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包括啊这个入室盗窃案的这个下降啊等等。换句话说，我们的财富更安全了。安全是一回事儿，同时我们还要让我们的财富配置的更加合理，让我们的财富啊增值和我们能够承受的风险相匹配。那与此同时呢？新闻当中呢还有一个数字就引发了我们的关注，就是目前我们国家的这个居民的这个杠杆率啊，负债杠杆率是多少啊？很高啊，是达到了 48.97% 啊。为什么达到这么高的水平呢？我想是因为这几年这房子卖的比较好，大家配置了很多的房产有关系，是吧？所以今天节目啊一开始就要跟邵磊先聊一聊，就是目前咱们国人的资产构成的一些特点，这房子在家庭资产当中啊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好的，要想看一下咱们国人的资产构成有哪些特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分析一下家庭资产都有什么构成。您觉得都有哪些构成方式？ 我刚才说了房产、 房产 是吧， 对， 还有呢我们藏在家里的金银财宝是吧，小偷都惦着呢。 对 啊，还有呢就是 这个生产经营性的资产、住房啊、汽车等，这都是非金融资产 啊，现金的股票啊这些。 对，另外一部分呢就是金融资产，主要包括您的存款、理财、基金、股票等这几类。那我们想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啊，房产在咱们家庭之中资产还是占到绝对的主导位置了，比例接近了 70%， 一线城市可能会更高。 这么高？ 对对。 也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我大部分的钱都用来交首付了。 对，您比如说您在银行里可能有一笔存款 啊， 这笔存款可能只占您家庭的资产的很小一部分， 很小，0.几%，1%。 对，您再买一点股票，这些加在一起可能在总体的资产里边，金融资产可能只占12.4%，这是2015年的数据在国际上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 是，所以金融资产的占比是比较低的啊，这个房产占比比较高。其实为什么房产占比到70%左右，一线城市更高，我们也能够从银行是吧，让我们交的首付啊，给我们放的贷款的这个比例也能够看出来啊，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数据。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买了房之后我们也没有太多的钱再去做配置了，或者是有的人呢再做配置还是在这个房产里面打转转，是吧？ 对， 造成这么一个问题哈。那么但是目前来说呢，就是如果一直持续化下去的话，你认为有哪些风险呀、或者是说有哪些损失？ 如果房产在家庭资产中持续占主导位置的话，那么您这个家庭的资产它太单一了。如果遭遇到市场政策上的风险或者政策上的波动的话，您可能有一部分资产很难去变现。这样的话对您将来安排下一步投资是有很大的问题。 你看这两年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就是说啊，房产在家庭资产的配置当中占比太高了，前几年这样的声音好像不多见。 也主要由于最近几年房价真是涨得一骑绝尘。 是， 最近这两年呢没怎么涨了啊，所以这样的声音呢又起来了。那有人就会怀疑说，那是不是这两年不涨，以后又再涨呢？ 目前主要还是房住不炒这个概念嘛，尤其在银行端工作，我们了解到现在就是由于首付的提高加上利率的提高， 是 很多政策上的影响控制了资金的流向。 嗯， 那么如果您想再去做投资去炒房的话，其实难度已经逐渐加大了。 对，是，就算从中长期来看，房产还是一个不错的配置，但是也不能够把我们的钱都配置在这个领域里面。 是的， 是吧？嗯，那么其实呢，说到配置啊，有的人有的配置，有的人没的配置，这其实和我们人生所处的不同阶段是有关的。 对， 刚进入职场，刚刚结婚，是吧？或者是到了一定的阶段，有一定的积累了，都不太一样。那么，比如说在不同的阶段，你觉得比较合理的资产布局应该是怎么设计？ 嗯，我们首先看一下，就是每一年咱们的可投资资产规模都在逐年增加。 嗯 嗯，但是现在来看呢，很多家庭的金融资产呈现相对极端化的配置。 极端化？ 对，有的客户是属于风险厌恶型的。 嗯， 那风险厌恶型的客户可能我所有的金融资产全是定期国债，那这样的话就不能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嗯， 那么另外有一些很多客户呢是风险偏好型的客户，这类客户他可能买很多的股票啊，认为其他金融产品收益非常低，让家庭暴露在过高的风险之中。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愿意主动去承担适量风险的客户其实占比非常少 啊、哦，就是要么是极端保守，要么就是极端激进， 没错， 就是中间这一部分人太少， 占比很少， 占比很少。那么第一部分人倒是不会造成本金的损失， 没错， 但是 这个资产配置没有想象的空间。 嗯 啊，就是一潭死水，市场上呈现出什么利率我们就接受什么利率， 嗯， 没有获得超额收益的空间。 嗯，最后面那个呢，他倒是能够获得超额收益， 没错， 但是也有可能获得超额损失。 对，是这样，因为我们如果经常做投资的话，你发现这个市场不一定总是在上涨或者总是在下跌、 嗯、 那么总有一部分您的布局是长期的。 嗯， 那么当您的家庭遭遇到意外的变故的时候，有可能你需要大量的资金。 嗯， 那这样就会打乱您投资的节奏。 嗯， 啊，有可能这样的会造成您的家庭暴露在过高的风险之中，造成您投资的损失。 啊、嗯哦，这个统计你是从你的工作经验当中看出来的，还是有相关的数据？ 有相关的数据，而且在平时工作与大家的接触之中，也了解到这两类客户其实占比比较高的，尤其是风险厌恶型的客户，其实还是风险厌恶型的客户占比最高。 嗯啊，年龄呢？ 年龄可能相对。年龄小一些的客户，更接受新鲜事物的客户，他们的风险偏好可能相对高一点。 嗯， 啊，愿意去接受市场的一些投资的新的方式。那么可能年龄稍微长一些的长辈， 嗯， 那他们会觉得钱就是存在大银行合适、 嗯、 存款合适，或者说国债每天的话会去排队去买。 嗯， 但是其实现在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包括银行产品的丰富，有很多产品适合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客户去尝试。 嗯，所以说大家的这种意识其实是有的，但是呢还是不够理性，或者说不够科学啊， 或者说大家掌握金融知识的程度不同。 嗯，好，那下面我们来说不同阶段吧。比如说这个单身未婚阶段的时候，钱是最不够花的时候啊，您认为有什么样的配置方式？ 我们看从参加工作到结婚时期啊，一般是五年左右。这个时候刚开始工作，每个月的收入和支出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首先要做到一个开源节流。很多人发现每个月自己攒不下钱，很快就会消费掉。 嗯，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很好的工具，比如说基金定投。 嗯， 强制在固定的时间以固定的金额投资到指定的开放式基金中。类似于银行的零存整取。基金定投不仅可以强迫我们每个月节省下一部分资金，还可以培养投资的能力和认知，分享投资的收益，作为未来资产布局的本金。 嗯，这个基金定投啊，100块钱就可以起，是吧？100块钱，我想对于刚入职场的人来说，不至于构成重大的损失。 对，刚开始单身嘛， 吃顿饭可能就没了。 对，这个阶段其实风险接受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嗯， 没有很大的家庭的负担。 嗯， 再一个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阶段是未来充满 充满想象的一个空间。 那你说的这种基金定投，其实也不是指望着这个阶段存的钱在未来给他带来多么高的收益。 没错 啊，主要是培养一个理财的意识， 理财的意识和理财的能力。那将来的话，有可能随着你的投资能力的增长， 嗯， 那么你本金一旦增加以后，马上就可以做下一步的布局了。 嗯，是，算是一个入门吧，哈。 没错。 实际上，我倒是觉得还有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知道，你要赶上一个市场的这种周期的话，五到七年的话呢，你只要不是在最高点进去的，基金定投、公募基金的收益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 啊。我看这两天的一个统计啊，这个偏股型的公募基金的这个收益啊，是跑赢沪深300的啊，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啊， 过去20年来说，公募基金为投资人带来了比较丰厚的收益。 是的， 超越大盘同期指数大概在8.8%左右。 你看，嗯，所以少磊那边的数据更精确，我觉得倒也是可以给这些人做一个什么呢？就是紧急备用金。嗯，紧急备用金也可以从这个里面取啊。 对，初期的话，基金其实取也比较方便。一般我们知道，这个股票型产品、基金产品大概在3到5工作日，您赎回之后钱就会到账。 嗯，好，这是一个年轻啊、未婚、单身啊、刚参加工作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好，基本上呢，就是说金融资产，你建议是放在基金定投上。 对，起初因为基金定投它的起步很低嘛。 嗯。 如果您除了基金定投以外还有余力，还可以考虑一些类似宝宝类的产品， 嗯， 让您的现金不再闲置。 哦，当然我听说一个观点啊，这观点呢是哈佛的那个他们的校园，他们不有个校产基金嘛、 嗯、 那个校产基金的主席说的，他说越年轻越应该把股票啊放把钱啊放到股票上去。你这样的话，你承受的这个风险啊，你是承受得起的，你享受到的收益相对来比较大。但我们不是建议大家买这个A 股，但你可以买那种偏股型的指数基金。 没错，就是这些话我觉得也有一部分道理啊。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市场都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您现在非常年轻，那么可能将来会经历好几轮的牛市。 嗯， 现在这一部分的资产投资进去，即使说起初没有达到良好的投资效果，那么随着这个定投的微笑曲线的展开，你会发现自己积累的钱越来越多。 对，真的不要考虑哈，说现在只有100块钱，只有200块钱每个月去定投，但是如果这个周期啊拉长到10年、20年的话，当初的100块钱在未来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没错。 嗯，好，那这是我们挑重点啊，挑重点说啊。再往后，比如说这个结婚了啊，这个时候呢，经济压力很大了，有的人呢，甚至还买了套房了，是吧？所剩也无几了，或者说呢，还要存钱去为未来的房子交首付啊，还要交房贷。那你认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配置？从总体的原则上来说啊， 我觉得家庭形成阶段主要就是经历恋爱、结婚、生子，多数人一般会在35岁以下完成。 嗯。 如果这个时候双方都有工作，那就双薪家庭，这个时候您会发现收入比单身时候增加很多。 嗯， 其实具备了一定的财力，但是需要巨大的家庭建设支出，比如说您买房买车等等。 嗯， 那子女的出生可能会给家庭带来更大的经济压力， 基本上就不剩什么钱了。 对。 嗯， 这时候可积累的金融资产有限啊，家庭还会有房贷， 还是买那100块钱一个月的基金定投吧。 这个定投可以不停，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其实这个阶段是搭建家庭保障规划的非常重要的时期。 嗯， 推荐客户可以选择一些重疾险或者意外险。 哎，就这个时候呢，是顶梁柱不能倒啊，不能垮喽。所以说是要买保障，而不是买收益。 对， 当然刚才说了，基金定投不能停啊，这个额度可多可少。 额度可以随时调整， 可以调整啊！如果你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的话呢，其实在这个阶段，我认为倒是可以拿出一部分钱来用来交首付了， 可以了 啊！没必要说20岁的时候买一个基金是吧？50岁才取，然后中间买房也不动用，啊，借钱都不动用，那我觉得有点不近人情了，是吧？这种投资也不太科学啊。 从咱们传统家庭来讲，一般双方的父母还会给予一定的支持。 嗯，对，好啊，其实这个阶段呢，就是不要舍不得钱去买保险。 对， 这个保险在这个时候呢，也许不会给你带来立竿见影的收益 或账面上的收益可能你都看不到啊。 嗯，保险不会一下让我们生活变得特别美好，但是会阻止我们的生活变坏。嗯、 是，好，那再往后呢，就是家庭应该是小有起色了啊。 家庭相对会变得成熟，可能会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您的子女参加工作之前、嗯、一个是子女参加工作之后。 嗯， 一般在子女参加工作之前，很多家庭都处于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状态，每年的生活费和子女教育费递增，但是您自身的工作能力和收入也会逐渐达到巅峰状态。 嗯， 啊，随着子女的自立，可能家庭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了。嗯，这时候您可以选择投资品种非常多，根据自身能力，您可以考虑股票或者基金， 嗯， 理财产品、信托、养老保险或者房产等等。 就是说，这个时间段呢，相对来说有点闲钱了。 对， 嗯，当然我们这只是一个大概啊，不是每个人的规划和足迹轨迹都是刚才我们所设想的这样，那么人生就完美了，如果都是这样的话。 哈，一帆风顺。 对，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应该是顺应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是吧？刨去我们个人努力和其他的一些因素之外啊，有一些原则是不变的。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也会跟邵磊一起来聊一聊一些具体的个案啊，这些个案可能就会有一些代表性。 没 问题，当然也欢迎大家呢，把您的一些咨询问题发给我们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就五个字“财富大搜索”，现场可以跟我们来交流和提问。再到退休阶段了啊，再到退休阶段呢，刚才你也说了，现状就是很多老年朋友都更愿意买这种定期存款、国债啊，这种保本保收益的。那么或者是说买一些短期的理财啊，这种，那现在看来这种方式合适吗？ 其实在退休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养老和医疗的支出会逐渐加大， 嗯， 工资收入会大幅降低，逐渐消耗咱们之前的那些储备。 工资收入，对，一个月就几千块钱了吗？ 对，大概咱们国家的养老金替代率在40%左右，也就是说我上班时候一个月的月收入可能是10000元， 嗯， 等我退休之后呢，平均来看可能每个月的养老金是4000元左右， 嗯， 那么这个时候您的生活质量有可能会打折扣 啊。这个是一个估算啊， 估算， 一个 不是每个人都如此，但是大体上您可以有一个、一个参考。 一个参考就是你挣10000块钱，退休的时候大概也就领4000块钱， 40%。 嗯，那够吗？ 我认为每一个客户在养老阶段都想安享晚年嘛。 嗯， 其实谁都不想过一个打折的养老生活。 嗯， 啊，可以，应该还是在这个阶段提前做好布局。 嗯，那应该怎么规划呢？ 这个阶段资产布局其实应该注重安全和流动性。 嗯，这个时候买保险不合适了啊。 这个时候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产品会出现保费倒挂的情况。 嗯， 啊，或者说如果您资产达到一定规模，您可以考虑采用隔代投保的方式。 嗯， 啊，或者说就是子女作为投保人， 嗯， 被保险人，啊，您作为受益人，或者您领取养老金的方式。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更多的还是以稳为主。 对，逐渐降低您之前的股票等高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 嗯， 增持一些现金类管理产品，比如货币基金等等。 嗯，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这种，目前收益在4%啊、5%左右的这种理财类的产品， 理财类 啊， 低风险类。 不过你要说到股票呢，如果前10年都在炒股，说退休了就不炒了。我估计这种习惯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啊。 其实我们很多客户还是非常专业的啊，退休了之后花一点时间研究一点股票，其实也是一个乐趣， 也是个乐子啊。对，我觉得其实投资慢慢的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习惯， 会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 哎，成为我们的一种理念。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之后呢，我们要进行的是阿里分析，稍后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 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十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朝阳区支行的个人客户经理邵磊。邵先生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下面我们来交流交流吧。有位朋友呢提了个问题哈，这是一位老年听众，他说我目前的家庭养老金大概是7000块钱和老伴加一块儿啊，目前有套房子是自住，孩子呢各方面对我们都挺好的，手里呢还有这个200万左右的这个存款啊，现金。现在呢身体还行，但是慢慢的可能也有一些慢性病，想问问这200万该怎么办。目前呢大部分是买定期存款了。 其实定期存款是目前很多没接触过理财客户的一个很大的资产的配置方式啊。 就在你所接触的老年客户当中，有没有把所有的钱，而且为数不少的钱都在定期存款里面？ 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在定期存款或者传统的国债这类资产配置。 就换句话说，这个案例是很有 借鉴意义、 普遍意义的。 对 啊，好，那应该怎么做会更合理一些呢？ 首先我们了解到，就是在4月27号以来，这个随着资管新规的落地，很多银行的这个理财产品受到了统一的规范。那么也就是简单跟您介绍一下，有一些产品它要向净值性、净值化去靠拢。比如说您平时如果接触过股票或者基金的话，您买入的时候有一个价格，那么在赎回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价格。具体说您持有这个理财产品最终收益如何，是以您买入和卖出之间的差价去计算的。有可能将来的产品不会像现在一样再是一个预期的固定收益了。 不过这个好像是有2年左右的 缓冲期、 过渡期， 到2020年 啊。 所以说现在的比较大型的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您可以稍微花点心思去了解一下。那么鉴于现在这位客户可能绝大多数资产或者说全部的金融资产都是存的定期，那么这个定期的话目前确实由于咱们国家一直没有加息嘛，现在利息央行的基准利率一年才1.5%。那么您可以到银行去 寻求大额存单这种新的储蓄方式。大额存单的话，三年大概收益率在3.85%左右，甚至于有的银行会达到新的提升幅度，比如说145%的上浮，或者150%的上浮，达到3年4.1%的收益水平。 哎，这就跟现在的理财接近了， 跟您能接触到的宝宝类的产品相接近了，但是它的流动性是不能相比的，因为随着您年龄的加大，您的消费支出、医疗支出等等，可能需要准备相当多一部分资金来应急。那么这样的话，您可以选择一些流动性比较强的货币类基金产品，或者银行提供的非常短期的理财产品，作为您一年以内的这么一个家庭支出。另外一部分存款您可能要分一部分钱，可能是未来3-5年以后您要想用的钱，那您可以考虑一下还是传统的国债或者大额存单。那么另外一些银行可能会为一些高净值客户提供一些专属的理财类产品，通常这些产品的话可能起点相对高一点，那么您看自己的风险接受能力可以去适当的配置。 这种专属类的起点要多少钱？一般 专属产品一般是要求家庭集中资产在300万以上，那么单笔的购买金额可能需要100万以上。 这个接近于这个私募了啊，原来的私募了啊。 是的。 那么这种收益，它是有不同的产品组合起来的，还是说就是一个？ 目前您还可以在市场上找到单一的产品，年化收益在5-5.5%之间的。 好，那这个是封闭的吗？ 一般封闭期在半年到1年左右，期间这咱们这钱是用不了。 但是这个也不是说保本的。 非保本，浮动收益性，这个是说明书中明确给您表示出来的。但是 非保本， 对，浮动收益性，就是说我们的利息和本金都没有机构的保证，但是您可以去了解一下它的投资的标的，来判断一下这个产品的风险等级，看一下是否适合您。 这种产品其实呢就是复杂一些了， 相对比普通的存款或者最简单的基础的理财稍微复杂一点。 对，因为你不知道，或者你也许弄不清楚这个钱它到底投资在哪些项目上 了。没错， 他去买了什么样的一些产品。 大多数在选择这种产品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去考虑一下产品的历史收益，或者说它的公司的管理的规模。 好，那就以这位听众朋友的情况为例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定期存款可以选择大额存单存一部分，然后自己需要灵活用的一些钱自己规划好，可以买那种宝宝类的产品，或者说那种短期类的理财产品。 短期理财，对，没问题。 是的。不知道他考没考虑过传承的问题，这位朋友，是吧？就是您这些钱有没有要给孩子们留下一点的？ 其实我们有很多客户也有这方面的顾虑。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嘛，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一代的客户的婚姻家庭呢没有以前那么稳定。那么有些客户会考虑到，我想留给我的子女一笔钱，那么将来如果他遇到这个婚姻或者家庭的变故的话，那我这笔钱是不是能够留到他手里？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就是说咱们先把丑话说前头哈，万一孩子以后一个人过了呢，那我还得给他准备点钱， 或者说之前 好点 给孩子准备的钱呢会不会被另一半分走一些 啊？ 这都是很多客户去需要考虑的问题。 好，那如果咱们打比方，如果也有这个需求的话，就200万，你给个计划呀？ 200万的话，您看看您将来可能除去自己养老的所需以外，想要留给自己的儿女大概多少份额？如果比如说您想留给孩子50万或者100万，那么您可以考虑年金类的保险，比如说以您的孩子为投保人。 年金类的保险， 对， 怎么个投法呢？ 您的孩子可以作为被保险人 孩子是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 您是投保人。 对，因为可能客户本身年龄比较大了，不能再作为被保险人了。那么这儿他作为投保人，那么这笔资产的控制人实际上还是自己， 还是老人家您， 老人家自己。那么被保险人也就是子女。他将来在您可能百年以后，那么他会领到一笔这个收益金。那收益金的话是作为他的婚内的个人资产。 就他一人的啊， 一个人的，另外一半是分不走的。 一次性吗？ 身故金是一次性， 一次性的啊。 对， 有收益吗？ 有收益。其实这种年金类的产品，其实可以作为很多客户退休之后的养老金补充。 还可以作为退休的养老补充，它是分两部分返还是吧？ 一部分的收益是通过 每年的年金返还到您指定的账户。 嗯， 另外一部分就是身故保险金了。 嗯，所以呢，就是投保人是你自己， 自己 受益人是孩子， 没错。 那么到一定的时间之后，孩子每月可以领钱，或者您每月也可以领钱嘛， 都可以， 这都是一家人，是不是？还有就是身故之后，那么这个钱呢，就一并就给孩子了，这是一种方式哈。好，那么如果他以后还要住养老院的话呢，是不是要再留一点去养老院的开支啊？ 养老院的开支，您比如说之前很多客户去选取的这个电子国债， 嗯， 啊，电子国债其实它是每年付息的嘛， 嗯， 那每年付息的话也可以作为您每年的支出。 嗯，好，就估计自己到某个岁数有可能要啊去一个这个养老中心了，那么你在这个投资年限上就可以相应的做一些 调 设计啊，这部分钱我就是不动的，是吧？ 对， 比如说我一年买一年的，一年买一年的，我把那一年的这个养老金存出来了。 对，您在配置产品的时候需要去考虑您这笔资产的周期了。 哎，周期很重要啊。 对， 就是因为我们用钱它是阶段性的用的， 您要时刻保持自己每一年都有一个相应稳定的现金流 啊。那这个还真是需要自己跟家人一起啊，拿个笔啊，拿张纸啊，好好算一算， 需要您花点心思去研究一下。 嗯，比如说现在这个养老金是多少钱，养老院一个月要收多少钱，未来会不会涨。 对，然后您在养老院住的标准啊，您是想要这个 对 高级一点的， 嗯， 还是基础类的？ 嗯，我大概什么时候会去，是吧？孩子同不同意我去？不管同不同意，我是不是应该都把这笔钱预留出来，是吧？ 对， 哎，这个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硬性开销，包括就是刚才他也说到了，身体慢慢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啊。那么除了医保之外，也可能会有一些自费的开销，这些都是需要。就是每年要预留出来一些钱的啊，所以不是建议大家就直接买一个五年的，直接买一个三年的，应该是每年都买一个几年的吧。 对，您可以把您的资产分为几块，可能这一部分资产我就是一年以后到期的， 嗯， 那下一部分产品可能就是两到三年到期的， 嗯， 还有一些就是五年左右到期的。 哎，有时候我们去银行会看到很多老年朋友买国债，那会不会他们是老客户啊，月月来？ 相当一部分老客户早上起来还挺辛苦的，需要排队。现在国债的发行量比以前降低了。 降低了，对。其实不瞒您说啊，我也去排过啊，我发现我就是里面的异类。对，但是我认为呢，那是一种非常明智的选择啊，因为这是你资产配置的一部分，一部分。好，那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交流和规划。当然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呢也有不同年龄段的朋友啊，大家呢也可以把您的这样的一些对于资产配置的要求发过来，我们请邵磊为大家来啊列个清单啊，列个计划。那邵磊这边呢也准备了一些案例，我们跟大家来分析分析。这都是真人真事啊，我们隐去了名字，隐去了一些其他的信息，就把这个核心的诉求点拎出来，看看能不能够帮到大家。哎，邵磊请讲。 没问题。其实我想先跟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交流一下几个咱们财富管理的误区吧。 嗯。 比如说，我们有的客户把这个资产分散的特别琐碎。比如说，有些客户听说到这个银行存款保险制，最多的限额是50万元。 嗯。 那有可能我们一些高净值客户要去十几家银行开户。 什么高净值客户要去十几家银行开户？ 您想，您比如说您有500万需要存款的话，那您最高配付限额50万，他考虑到这个的话， 哦， 可能需要10个银行。 真有这样的人啊？ 有这样的客户， 就500万跑10个银行， 有类似的客户。 哦，他是个集卡爱好者吧？ 但是我们建议啊，这个客户其实没有必要把资产分散这么多， 嗯，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不要把鸡蛋放在过多的篮子里啊。 嗯， 因为您这样的话会容易造成管理不利，导致最终收益不理想。 这些银行能不能够一站式办公啊？啊，统一在一个地方出现？让这位客户不要跑那么多次。 现在很多金融机构都会把网点开得比较近。 那他就去金融界吧。啊， 一条街把所有业务都办了。 那其实不合理啊，不合理。那就算人家有这个操心啊的习惯，觉得夜长梦多的话，就以500万为例，您觉得去几家银行就够了？ 您有个2-3家其实就够了。 就够了。 对，把您的资产从周期和类型上适当的分散一下。 好， 有助于提升整体收益。 嗯，是。好，还有什么误区？ 第二个误区的话，就是可能有的客户他认为财富管理跟自己无关啊。第一个的话就是 跟老婆有关， 那财富是有钱吗？可能我现在没有什么钱、 嗯、 那觉得自己每天为了生活四处奔波赚钱都没有时间的，没有时间去管理财富。其实财富管理是满足您人生各个阶段的财务需求。 哎，你说的就是我现在的心情啊。 假如您现在没有足够的钱买房，您可以通过贷款提前实现目标。啊，假设您贷多少钱合适，多长时间，或者说您已经有贷款了，提前还款是不是合适，这都属于财富管理的范畴。 嗯，哦，这都算。我这个别说贷款了、嗯、首付都没有我怎么办呢这就回到我们刚刚开始说的 婚前阶段 对对，你至少要有这个意识是吧。啊，不是说这个挣的少就不要理财。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简单的您去购买理财服务其实不能定义为财富管理。啊，人生中各个阶段财务目标可能是住房消费、子女教育，也可能是您职业规划，但并不单单是购买几款金融产品就能实现的。 哎，这个我200%赞同。就是说财富管理不是在银行、券商、什么信托这那的金融机构完成的。 对， 财富管理和金融有关系，但不等于 全部的关系。 金融管理， 对， 嗯， 需要您可能很多各种金融知识的运用、 嗯、 啊，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您可能去饭店吃饭， 嗯， 去饭店吃饭，您按照菜单点菜，这就是一个标准化的理财服务， 嗯， 啊，但是如果您成为这家饭店的会员，厨师按照您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在不同的季节给您定制养生套餐，这个就是一个个性化的财富管理了， 嗯， 啊，是一个从简单到高级，从初级到成熟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当然我觉得现有的这种财富管理机构也好，或者是金融机构也好，能不能做到后一步啊，也是水平各异参差不齐的， 需要跟客户建立长期有效的稳定的联系。 嗯，是的。当然就是我觉得百姓对于那个资产配置也好，或者说对于这个相关的从业机构也好，可能也会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对， 嗯， 比如说前一阵子我们听到一个有趣的这个证监会的处罚规定啊， 之所以有趣是罚了18000万，没收了4000万。 对，这个是某知名的证券节目的主持人， 嗯， 在微博等途径公开推荐股票， 嗯， 其实他推荐前控制自己的账户大量买入，这等于就忽悠散户给自己抬轿子， 嗯， 次日集中卖出。 对。 这样的话其实股市里说和做是两码事儿，不能盲目的信任这个从业人员。 嗯，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其实人们对保险产品也怀有一定的偏见啊，认为保险产品都是骗人的，主要是因为保险业在中国起步相对较晚，起初大多部分客户呢并不知道如何去购买保险或者去阅读里面的这个相关条款，那这时候保险人代理人的这个职业道德就尤为重要，在推荐保险产品的时候，有时候在以往发生过存在夸大产品的功能和收益的现象，误导投保人。那事实上，保险产品是财富管理的重要工具，我们不妨从客观的角度去看待它。也许在您人生的某一个特定的阶段，保险是满足您特定财务目标的好帮手。 嗯，说到对于保险的误区啊，确实啊，咱们身边肯定有这么一两个人说保险那都是骗人的啊，肯定有这样的想法啊，实实在在啊， 确实是， 对，确实是。但我个人有一个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大家批判啊。就我认为很多的保险机构他们的业务员并不和这些保险公司直接签订劳动合同。 对，其实相关的机构有些人员流动是非常大的。 是的啊，他们和这个保险公司是什么关系呢？ 有的客户会这么想，就是某个保险代理人向我推荐 了代理人 保险产品， 是， 其实跟这个保险代理人最大的关系是什么呢？他赚取佣金， 是 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向我推荐某一款产品。 嗯， 但是如果您在一个金融机构接受服务的时间长了，如果是您负责任的财富顾问向您提到了某一款产品的话，也许他是为您提供了一个个性化的理财的定制服务，这确实是您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理财工具。 嗯，当然大家对于保险的误区呢有很多原因啊造成的啊，但是我想呢就是说因为保险代理人他们和保险公司这种关系啊不是这种劳动合同的这种关系， 是的 啊，也是重要的一个因素。你看同样的，咱们对于券商的从业人员，对于银行的从业人员，对于信托机构的从业人员，就不会像对于保险机构的从业人员那么的有感觉。 是不是？ 其实随着咱们市场的逐渐成熟，监管的逐渐完善，越来越多的这个金融机构，他们的从业人员会有越来越高的职业道德。我们将来会把更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办。 行，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还得请少磊来讲一个案例啊。其实这些案例呢，也能够给更多的听众朋友以指导。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客户啊，客户是一个 IT 界的精英，每年的年收入可能相对比较高。张先生本人年薪是60万，他太太的年薪是20万。那么您可以看到，这家庭年收入可能是在80万左右啊。 是税前还是税后啊？ 税后。 啊，税后啊。 对。 好，80除以12等于。 大概您每个月是6.67万。 嗯。 啊，目前的非金融资产有一套房产。 嗯。 啊，金融资产是在银行里边有300万的存款。 好。 这300万存款主要以活期定期为主，其实比较类似咱们前面提到的风险厌恶型的客户。但是您现在看到他的综合收入率可能低于年化3%。 嗯。 目前负债情况呢是有一套房子未结清贷款150万左右。 明白，就是说房贷150万，目前的银行的活期定期存款大概是300万。 没错。 他也不想提前还贷。 也不想提前还贷。 啊、 其实现在 6万多。 也不适合提前还贷，早期办的贷款可能相对利率比较低。 是 啊，那么现在可能随着理财收益的上 升， 钱在自己手里边。 是的， 对。那么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个家庭的支出情况啊，大概每月的月供房贷是6000元左右，生活正常开支是10000元，子女的教育培训费和父母的赡养费加起来可能10000元左右。 那就是每个月的开支啊，硬性开支是26000。 26000。 他每个月挣66000是吧？ 对。 还余4万块钱。 4万多一点。 嗯，好。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庭的需求啊，其实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就是随着子女的成长，每年所需要的教育费会越来越多。 嗯。 那么仅凭咱们现在这个综合收益率低于3%的理财方式来讲，是不是能够覆盖未来的物价上涨，覆盖子女加大的教育费支出？ 你刚才说他的钱都存在银行了，收益也就是3点多一年，那么也就是说一年的利息才9万块钱。 对。 是吧？一年利息9万块钱，平均到一个月也就是 0.75。 啊，不到。 对。 是吧？那么也就是说他每个月可支配的收入大概是在48000左右。 对，您看到这个家庭的结构，就是工薪收入占绝大多数的比例，资产所带来的增值其实是很少的。 是的， 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庭目前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家庭的顶梁柱失去劳动力的风险。 哦，如果一旦失去劳动力了，那么有可能他每个月就只有8000块钱的利息了。 对，而且除了失去劳动力以外，本身的治疗费用再加上康复费用，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样的话就造成家庭生活很拮据， 就成负的了， 就成负的了。 嗯，那就要动用那300万的这个本金了。 对，嗯，所以目前张先生本身呢，跟我们也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他是不是要去投资第二套房产？啊，可能将来有一个要二胎的打算，那么这个是不是要买一套学区房呢？ 嗯， 第一个的话，我们从政策上去看一下啊，目前就是实行了多校划片统筹分配。 嗯， 也就是说，您有一套学区房，将来这套学区房呢，可能会对应6个小学。那么这个，您将来升学的不确定性就会大大增加。 嗯， 第二一个的话，就是每一个学区房6年才提供一个升学学位，那将来您这套房子出手可能也是个问题。 嗯， 这是从政策上。从财务上来分析一下的话，如果您购买一套500万市值的学区房，二套房首付就是300万了，利率上浮之后可能接近6%，那最长您贷款25年，月供大概是13000左右，这样的话您可能看到首付相对比较高一点，占到咱们全部的非金融资产。那第二一个的话就是月供稍微多一点，目前这个家庭是没有什么保障的。如果 说我捋一捋啊。您是照着那个资料说的哈，我得捋一捋。就是说你以买一套500万的房子为例的话， 对， 他现在手里有的300万现金就全交首付了。 全交首付了。而且有可能您有一些定期是没到期的。 对。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你就没有活钱了。每个月呢，你虽然是还余4万块钱现金，但是呢从里面又要跑走10000多的房贷了。 房贷。而且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家庭万一遭遇到了不测， 那就是两套房贷， 生活压力非常大。 嗯，所以他后来就取消了，打消了这个念头。 最终我们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 嗯， 暂时、 暂时打消。 好，赶快把钱花出去，就彻底打消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家庭的话，可能先要补充一下保障类的产品。那么第一个的话，可能考虑到张先生是家庭的绝大部分家庭收入来源， 他挣60万，他挣得多呀、 啊。对，他要给自己上一份这个重大疾病的保险。 嗯， 因为一旦他失去劳动力的话，可能会家庭影响非常大。那么第二一个的话，就是他的爱人还有子女都可以配置。首先现在很多保险类的产品，它是附带这个保费豁免功能的。其实在购买产品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下它的保险架构。 这个您得给大伙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保费豁免。 保费豁免比如说您购买了一款重疾险，交费期是30年或者20年。那么当您不幸罹患了重大疾病了之后，后面的保费全都不用交了。这是一种豁免。那么第二种豁免的话，就是如果投保人跟被保险人不是一个人的话， 就或为夫妻吧。 比如说夫妻。那么有一些产品是实现了投保人意外身故，那么后边的保费也不用交了，实现了一种人性的关怀。 就是你为他交，但是你是吧，因为刚才你说的那个意外身故了， 对， 那么他继续享受这个保险的这个保障，但是不用交保费了。 对，人虽然不在了，但是关怀还在。 对，就是你给他设计这样的一个保险计划哈。 对， 那他目前这样一个收入应该保多少钱呢？他最终选择的是多少钱呢？ 这个客户可能年龄属于中年嘛，42岁左右。那么最终因为我们保险重疾类可能要覆盖家庭年收入的3到5倍左右 啊， 加上后期的康复费用，这位先生可能设计，我们最终设计的是200万的保额 啊，年收入的3倍到5倍 之间， 到五倍之间， 给您一个充分的康复时期 啊。所以就是说，这2-3年你都可以 安心的， 也可以拿这个钱。 对， 所以你给他买的是200万的 200万的保额， 重疾保额。那一年要多少钱呀？ 这个年龄20年交费，一年可能需要7万多。 7万多， 对。当然，这部分钱是会返还的。如果说客户没有患重大疾病的话，到他77或者88周岁的时候，这笔钱会返还给他。 好， 我返还给他。 换句话说呢，就是用他将近2个月的工资哈，给全家买了这么一个保险， 买了一份保障。有钱有病，这部分钱可以瞧病；没病的话可以养老。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考虑啊。 最重要的， 花了2个月左右的这个工资。好，还有什么？ 另外一个意外险也是十分重要的。除了重大疾病以外，可能随着现在交通越来越发达，出行方式很多，需要补充一点意外险。但这部分占您的资产非常少，意外险是一种 便宜， 可能每年就几千块钱。 这也算多的了。还有呢？那他的这种刚才我们说的金融资产应该怎么来配置？ 金融资产前面保障类的说完了，我们现在说一下能够让他稳定财富保值增值的。 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得加快了。 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来的这些定期产品可以考虑一下万能险或者大额存单，为您中期做一个布局，可能3到5年的时间达到一个5%左右的收益。大额存单现在3.2、3.85， 这个是压舱石，我这么理解。 对 啊，就是 无论是市场有什么变动，这部分收益是稳定不变的。对。那么第二一个的话呢，随着您年龄的增长，可能要考虑一下将来的养老问题。作为一个养老金的补充，可以考虑一点年金险，分3年或5年交费，那么从退休之后或者从10年之后开始返还。 年金险分3年交费，它最低档是多少呢？ 您是说交费金额吗？ 对， 交费金额5万、10万随便，根据家庭的自己的能力去定。这个话，如果您把时间周期拉长，大概到30年左右的话，可能综合年化单利可能接近7%左右。 就是你30年之后再用这笔钱的话，打比方哈， 打比方， 这个年化收益是7%左右。 对 啊，这两块呢，实际上是考虑什么呢？考虑它，因为40多了嘛，以后收入不会像现在这么多，要考虑到未来的这个养老金的问题。 对，收入巅峰期过了以后，家庭的养老问题， 对，以及呢，可能家庭里面还需要一些重大资金开支的问题。 没错。 最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再补充一下， 最后补充一下 基金定投的问题。 基金定投的问题，因为目前我们看到前面这些都是保障类或者稳定增值的部分。能建议客户可以用每月结余的部分选取2只风格不同的基金，做一下基金定投。 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获得一些更大比例的收益，但是呢，一定要 耐得住时间啊的， 以时间换取高额的收益。 嗯，以时间换取收益哈、啊。谢谢谢谢，今天邵磊来到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当中做客哈、啊。邵磊非常的用心，还准备了额外的两个案例，回头有机会我们继续来聊。好，谢谢您， 谢谢听众朋友们。 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